阿弥陀太久了，业障太重了，都怎么样？都不懂，听讲也不懂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这个就是觉察到自己业障深重，为什么听不懂？为什么有人一遍两遍就开悟了？我们听了几十遍、几百遍、几千遍都不能开悟，这业障多重？怎么办呢？不要害怕，继续去读。啊，别人读一遍，我读十遍；别人读十遍，我读一百遍；别人读一百遍，我读一千遍。你们有这样的决心，有这样的耐心、毅力，你就会成功。啊，一定呢，要把恭敬心念出来。恭敬心就是开悟的火花。为这个不能开悟，真诚恭敬。这四个字重要，这四个字是开悟的秘诀啊！开不了悟，没有真诚心，没有恭敬心，还带着怀疑，这个人就可怜了，这人就苦了啊！他回不了头。我们细心观察，哪个人有善根，哪个人没有善根，就在这些地方看。那看他处事待人有没有恭敬心。有没有诚敬心，真诚。有真诚有恭敬，这个人决定有前途。现在虽然在受苦受难，他很快业障消了，智慧福报现前，肯定的。啊，真诚恭敬心是自心里头本有。被无明烦恼障碍住了，虽有不能现前的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佛菩萨讲的靠不住啊，几千年以前人讲的还能用得上吗？信心失掉了，那就善根永远断掉了。菩萨少语，少到什么程度？成佛都不想。成佛不想才真能成佛，天天想着成佛成不了佛，那为什么？那是个杂念，那是个染污啊！所以佛教导我们心要清净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。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，啊，那么这些法，看你会不会用。你用了不执着，你真得到它的作用；你用了要是执着， 就起了负面的作用，你选用错了。啊，你把它记在心里，啊，把它放在口上，你会讲，你也会想，你能不能开悟？不能开悟。为什么？那叫所知障。啊，佛给我们说，障有两种，一种是烦恼障，贪嗔痴慢疑，七情五欲，啊，自私自利，这烦恼障。这种不能开悟，烦恼障放下了，你有所知障，还是不能开悟。所知障是法执，你以为一切法真有，真有菩萨，真有佛，真有无上菩提，啊，那是假设的。你要把它当真了，那你就上当了，你错了。通通要能忍。啊，制服自己傲慢的习气，傲慢习气与生俱来啊，根本烦恼啊！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我们学习的时候，三毒烦恼是最严重的障碍，这个东西不断，要不能往生，所感的是三恶道，啊，贪心、魔鬼道，嗔恚是地狱道，傲慢、嫉妒属于嗔恚，啊，于是。出生道，这三恶道啊，这个要不转，就没有办法离开三恶道啊，三毒烦恼永远长道。啊，这个要是不能放下了，修什么都不能成就，念佛都不能往生。啊，一定要看破世界，知道是什么？世间是无常的，世间一切是假的。啊，真正要相信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要看破。啊，看破，你才真放下。放下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带给我们的灾难太多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诚信就是真诚。就是自信的第一 信德。啊，我们要把它养成习惯，用这个心用成习惯，这样才好。那古人常讲啊，少成如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对自己的利益就太大了大了。啊，用真心待人，一帆风顺的，没有障碍。啊，我们用真诚心待别人，别人会以真诚心对我。啊，纵然受人欺骗，也不在乎。我们还是用真心待人，不能用虚妄，这就对了。到底是先看破后放下，还是先放下后看破？众生根性不一定，所以从哪个先下手没有定法，完全看个人根性。大概是烦恼障重的人要先放下，所知障重的人要先看破。啊，所以看你哪一种烦恼重，啊，你先用哪个方法。啊，障碍呢，就是这两种，一个烦恼，一个所知。知识分子大概是所知障重。为什么？他不搞清楚，他不可放下。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他自然放下。啊，烦恼当中的人叫他当下就能完，就念佛法门最好，一句佛号就能把烦恼障制止住。啊，烦恼才起，一句阿弥陀佛就把烦恼啊取而代之。啊，贪嗔痴慢自私自利，这是烦恼，这个念头才动，不要紧，当然会动，不动你是佛了，你不是佛，凡夫决定会起烦恼，烦恼才起来，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得力，这叫会意念佛。啊，决定不可以一面念佛一面起烦恼，那烦恼把念佛功夫全都破坏了。啊，那不能得利。啊，不起烦恼的时候也要念佛。为什么？不念佛障无明，无名是愚痴。啊，所以这个佛号就很重要了。不但破烦恼啊，也能破无名。这法子妙绝了。啊，念佛三昧，三昧众王。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乱世，乱世能在这个清净的小环境 可以在这里修行，这是多么大的福报啊！不愁衣食，啊，虽然不是很富裕，能过得去，衣食不操心，要不能把这个时间抓住，认真修行，真正成就果德，那就是罪人了，你就有罪业。啊，这样的福报，罗汉菩萨求之不得，他真希求啊，但得不到啊。啊，衣食无愁，有人供养。如果修行不能成就，这种供养就是古德所说的世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就还了。这里都有因果的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！要学锅炉匠，要学修无私，啊，修无私难得了。他在寺院里做义工啊，什么样的苦差事，别人不愿意干的，他统统干了，那是修福。修福里的最主要的是念佛，他念佛不间断的，无论干什么活，他都念佛。所以干活不知道累啊，越干越欢喜，叫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。这是在道场里面呢，福慧双修啊，这地方有道就叫道场啊。虽然这里不是寺庙，是平民住持啊，但这里的供地有佛有经有教啊。我在这里每天念佛听经读诵拜佛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这个一天没白过啊。我们吃的施主的供养，你能消化得了啊？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啊，没有尽到义务，我们吃的这些东西消化不了啊，消化不了啊。首先到三恶道去受报，恶道出来之后再还债啊。现在不知道是迷惑，死了之后通通明白了，那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啊！果报现前，必定要去承受啊！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把它当作预言，不能把它当作假话，句句真实，我们才得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要完全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。49年当中，世尊团体里头有没有内斗的？有。啊，这是如来给我们实现了。说是一个大团体里头没有内部斗争的，不可能。佛也有，佛有，佛能把它处理得很好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天天讲经教学，天天在劝大家，用的是这个方法。啊，我相信佛的团体3个月不讲经的时候，里面很多人吵架打架的都有了。啊，在那样圣人团体里面尚且有这些事情，何况今天乱世，哪个团体不头痛啊？领导人真难为啊，中国古人有所谓为君难啊，啊，做皇上难，不容易啊，非常辛苦啊。啊，这些底下这些人怎么把他摆平？这是大智慧大学问。啊，为什么明明清的帝王要请这些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去上课？跟谁学的？跟释迦牟尼佛学的。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僧团都天天要上课，不上课恶习气就会发作，这一上课呢，把那恶习气压下去了，控制了，并没有消灭。啊，压，天天要压，哪一天不压，它就冒出来了。啊，佛天天说法，为什么？就是为这个。啊，不是为这个，何必要天天讲？啊，天天讲，天天都在重复。啊，新来的人没听过，听了有受用。老修行的人天天听，慢慢习气就消了。啊，习气是要有时间，长时间慢慢就断掉，但是天天要熏习，不熏习断不掉，它还在。啊，所以熏习不能中断。啊，现在有这些科学工具，对于一个真正想修行的人帮助太大了。刘素云居士住在东北，我们越南一本，距离这么远，我哪有时间给他讲解？啊，这是得益于现在 高科技啊，都感恩他了。啊，他只得到我一套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，早年讲的，大概100多个小时。